也许不能让我改变什么。你凭什么说是谁对谁错？我的耳朵听得太多，我应该要这样那样的做，是不是应该听我怎么说？我所认为的洒脱，也许只是唱首快乐的歌。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。也许你发现我年轻的眼中目光闪烁，你是否看出我为前途忧虑迷惑？你不能只是说是外面的世界让你神情冷漠，为何不靠近我？你可知我心里想什么？谁能够不犯错？成长的路你也曾走过，有些话不知道应不应该对你说。我已听得太多，我也有话要说，你每天不知忙些什么？你说你每天为家庭奔波，我从来没有快乐过。你说 啊，你在想什么？你做了错，错了再错，错了还错。 你说 啊，你在想什么？有什么话好说？你说 什么话好说？我已听得太多，我也有话要说。你每天不知忙些什么？你说你每天为家庭奔波，我从来没有快乐过。你说 啊，你在想什么？你做了错。错了再错， 你说， 你在想什么？有什么话好说？ 我的耳朵听得太多，我应该要这样那样的做，是不是应该听听我怎么说？我所认为的洒脱，啦啦啦啦，也许只是。唱首快乐的歌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。谁能够不犯错？成长的路你也曾走过，有些话我实在忍不住要对你说。